可不可以陪我聊聊天？可不可以不要偷偷踮着脚尖？闭住呼吸维持平衡，就怕一点点风吹噪声会把你的专心吹偏离几分。还要晃到什么时候才能平稳？动手动脚是否保证能默契满分？一心一意一帆风顺，需要两个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。对外外外飞起来，对外外外的浪漫，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。对外外外就明白，对外外外别走开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多么的两小无猜。可不可以坐同一边？可不可以陪我聊聊天？可不可以不要偷偷踮着脚尖？闭住呼吸维持平衡，就怕一点点风吹噪声会把你的专心吹偏离几分。还要晃到什么时候才能平稳？动手动脚是否保证能默契满分？一心一意一帆风顺，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。对外外外飞起来，对外外外的浪漫，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。对外外外就明白，对外外外别走开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多么的两小无猜。 还要晃到什么时候才能平稳？同手同脚是否保证能默契满分？一心一意一帆风顺，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。对外外外飞起来，多么歪歪的浪漫，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。多么歪歪，多么歪歪， 对外歪歪飞起来，对外歪歪的浪漫，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。对外歪歪就明白，对外歪歪别走开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。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，对外外外就明白，对外外外别走开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，跟我来玩跷跷板。 需要被原谅的原谅，爱情终于是被你删除的过往，天黑天亮都显得遗忘，我在哪里失去了方向，幸福的那一双翅膀飞不到你说过的远方，雨落之丧可以变成海洋，我的伤心能怎么释放，幸福需要一双翅膀 骑一白马进城堡，再一步 天啊，就飞吧，就飞吧，任性的我真不懂天有多么大。天空中响起妈妈的话，若怕黑，星星会带你回家。萤火虫为我飞吧，飞吧，城市的夜没有星光。门前的大树花谢了，树上的小鸟搬了新家，我的洋娃娃哪儿去了？风筝飞上天不回头呀，就飞吧，就飞吧，倔强的我说的话请你忘了呀。雨中响起飞吧，飞吧，若流泪妈妈会等你回家。萤火虫为我飞吧，飞吧，梦里的夜没有泪光。 你和我变身天后天王，插播那首 是小狗，嘿，该他了。 转啊转 就可以兑现。那天还要多远？你会给我满满安全感？是否也有不满在你心里面？有多少对我的爱恋？ 正朝着同一片天空前进，坐在爱的花上，以我们 着我的花香衣，飞向远方幸福里定居。就算是任性，我也要爱着你，像是做着梦一样的爱着你。坐上爱的花香衣，我们最远可以到哪里？我做的梦和你的约定，现在是否正朝着同一片天空前进？坐在爱的花香衣，我们能不能永远同行？要一起再努力哦，让所有愿望都能拥有白色羽翼，到美丽 爱情城堡里面，那个王子最真。